刺瞎我的眼睛。外面已经和平了吗？ 两个人左一句右一句，言语支离破碎。 他们大概不知道如何表达此刻的心情吧。 艾里克难过地想，我带你们走，离开这个鬼地方。凯蒂蹭的一下站起来。 等等等等，大家一起走，一起走。 两个人指了指溶洞壁旁的那些骨架。 我把他们都带走，不留下一个。 我会把他们好好的安葬的。 KD 的表述有点含混不清。两个人拾起自己的湿大褂，佝偻着身子往洞壁深处走去，蹲下将大褂摊开，把骨骼一一的捡起，缓慢的恭恭敬敬的放到其中，而后包好扛到了 KD 的身边。他们却没有停下，扛着包径直地继续往前走。经过码头时，每人从地上拔起了一只荧光灯。他们又走了一会儿，突然身子一转，往洞的深处移去。地势越来越陡峭，他们费力地爬到了高处。在荧光灯的照射中， KD 和艾利克看到一个干燥的平台上，许多用白大褂裹成的包裹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有九，不，十个。 他们都在，大家一起，不丢下，不气馁。 两名幸存者指着这些包裹，眼睛发红。 一起活下去。 艾利克再也忍不住了，背过身去，泪水模糊了双眼。沙漠又起风了， KD 扛着击毁的一架无人机残骸走到了沙丘顶上。他边走心底边思考着一些问题。饿了吃饭是幸福，饱了吃饭就不是幸福。人在白天待久了，自然而然地会向往幽静的夜晚，在漆黑之夜待久了，自然而然会向往阳光。因总处在一个极端状态而痛苦，这就是生命。30年，地下3000米，究竟是怎样一种感受呢？他们怎么抵抗那种窒息感呢？他滑下沙丘，走到一块平地中央，跺了两下，然后退两步喊道， 我回来了。 平地出现了一道裂缝，升降梯的声音从下面传来。3个月前， KD 用仪器碎片给直升机加制了一个不甚透光的吊舱，带着两名幸存者回到了雾谷。舱门打开时，两名幸存者差点昏厥过去，或许是一下子见到这么多人太激动了吧。雾谷的管理员给两人梳洗理发治病，换上新衣服，这才看出他们是女性，一个老年一个中年，而且是母女俩。物极必反，他们整日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如果有人拜访便缩在墙角，生人靠近他们便半疯似的大喊大叫，只有和 KD 艾利克和管理员一家人在一起时才不会这样。 KD 便决定带他们去沙漠研究所，一是那里人少安静，适合身心健康，二是他们也能与老朋友重逢。西凉目送艾利克跟随 KD 离去，心下黯然，然而看到 KD 被欢笑的众人围拢着的背影，一股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两个多月的调理让两名幸存者康复得很快，当初带回的十个白大褂包裹着的是密密麻麻的文件和磁盘， KD 便交给他们审阅，这都是贾帕沃克等人的研究成果。他们便专心地翻阅，有时候一看就是一整天，连睡觉也忘了。那些白骨与开始在圆台旁发现的被 KD 用铁盒装好的，经两名幸存者确认是贾帕沃克的尸骨，连同德米特里的尸身一起安葬在研究所地下。这些人生前为了崇高的目标奋斗一生，死后也要聚到一起。下葬之日，两个幸存者哭肿了眼， 而沙利文竟然一整天一句话都没有说。研究所的自动门打开，大厅里摆着许多盆绿色的植物，正中是一个全新的与西伯利亚研究所一模一样的金属圆台，上面摆放着许多新仪器。两名幸存者里的老年女性穿着工作服蹲在地上调试圆台的电路，中年女性则穿着崭新的白大褂观察控制台上屏幕的数据。研究所大厅里还多了个环形台，台中央是一架雷达射线发生器。艾利克提着工具箱站在老年女性的旁边，准备随时接地。电梯门打开，大家笑着对 KDA 招招手。索菲亚女士用吸尘器帮 KDA 清理身上的沙子。 KDA 脑海流淌过一阵家的温暖，她走到加工中心台前，整个台子向旁边移开，露出深不见底的大坑。她把杀人机器的残骸丢进去，下面立刻传来了机构拆解的声音。回收的材料会储存到特定的地方，供加工中心台调用。 你回来了， 老年女性与 KDA 打招呼。今天你们还好吗？ 状态不错，德米特里老师留下了这个研究所，我们又能开始工作了。 他指着环形台对众人说， 这是贾帕沃克博士的 K-Series 系统调整装置，注意看，射线产生并通过17个调制模块产生，调制模块的工况和排列顺序可以调整，不同的组合会产生不同的射线，不同的射线会对 K-Series 系统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就是编码和改码的原理。 可以使用了吧？ KDA 紧张地问。 对，如无意外明天就可以用了，老师们留下的文献那么多，只要认真地看，我们都能慢慢地搞懂。如果老师们没有去世，这一切根本用不了这么久。 老女人一口气说了很多。 通过你的脑细胞，你的 DNA 图谱也已经绘出，下一步是用计算机推演 DNA 转录后的样子，得到原子排布方案，只用一天吧。我再怎么说也是杨老师的学生，又蒙受各位老师这么多年的教导。 KDA 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场景，西伯利亚研究所的研究员们，年轻人纷纷跳入了冰冷刺骨的地下湖，寻找一切生物，洞穴鱼、虾、藻分给大家，然后生吃下去。年轻人先给前辈研究员们吃，前辈又推让给年轻人，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谁曾想竟降临在这群科学精英身上。渐渐的，由于寒冷、潮湿、饥饿和黑暗，以及疾病、精神压力，前辈纷纷的去世，年轻人渐渐的衰老，最后只剩下这位女性和一个比她稍大的男同学。两个人苦涩而艰辛地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并萌生了感情，后来便有了孩子。男人为了照顾怀孕的妻子，拼命地在湖里找吃的，劳累过度，在寒冷与咳喘中早早离世，留下这位女人独自拉扯嗷嗷待哺的女儿。星陨石的实际情形是这样的，西伯利亚研究所大厅角落里有一个秘密电梯，井壁均用致密阿尔法覆盖，这便是 KDA 第一次发掘裂谷时发现的怪井。研究所坍塌时，由于升顶电梯已经被震碎了，这些人只能乘秘密电梯到地下深处躲避。由于紧急安全设计，轿厢经过的路都被致密阿尔法的铁闸门自动封死了，电梯的出口在湖的另一侧。以 KDA 发现的电梯与井湖相望，他们无数次启动两部电梯，然而电力系统已被震得彻底破坏掉了。至此，一行人被困在了庞大的溶洞之中，他们互相鼓励，相信一定会有人来拯救他们。 那只是大家给年轻人减少恐惧感的借口罢了，我们谁也不知道 还有没有逃出的可能？ 老年女人回忆说， 现在没事了，都过去了。 艾利克不再想听。 嗯， 好好活着，都不要再沉迷于过去的痛苦了。凯莉坚定地说。众人不说话，看着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KD 静静地躺在圆台上的太空舱中，冷冻系统和维持生命系统将他的大脑带入稳定的低温假死状态。两个女研究员打开他胸腔的装甲板，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块雪片状六角边形晶体。他们把六边形晶体放在了 K-Sirius 系统调制器上，环形台中心通过射线对其内部进行调整编码，操作过程非常的顺利，但编码过于复杂，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你真的准备好实现自己的计划了吗？一个月后 KD 从低温中苏醒，两个女研究员问。 按照你的要求，导入的编码只会工作一次， K-Sirius 系统将边制造边抹掉我们导入的编码，完毕后将恢复到调整前的状态并休眠。你现在没有 K-Sirius 系统保护，只有5分钟考虑时间。 KD 没有说话，平静地看了一眼环形台中央漂浮着的晶体，又看看艾利克。他今天穿一身灰黑色的连衣长裙，长发披在肩上，食指微扣在胸前，脸上带着甜美而娴静的微笑，深蓝色的眼睛正望着他。 一年后见， 凯蝶问。 我会一直等着你， 艾利克深情地说。 开始吧。 凯蝶躺下，女研究员按下电钮，太空舱内喷射出低温空气。凯蝶闭上眼不再说话。两个女研究员改造了直升机，用遥控系统把艾利克送回了雾谷。萨米尔、仲宇、莉莉安、西凉都没有料到他会突然的回来。对于大家的疑问，艾利克只是笑而不答，仿佛打哑谜，又像是要给大家一个惊喜。此后他的生活便如往常，工作，给人治病，与莉莉安聊天，帮父亲照料越来越大的蔬果园，只是脸上淡淡的忧伤再也不见了。 KD 怎么了？他到底在哪儿啊？ 萨米尔实在忍不住逼女儿说出来。 他会回来的，一定，我们静静地等他吧。 萨米尔狠狠地叹了口气，干活去了。雾谷向地下空间不断地发展，变得更加繁荣。一年后，一个青年驾驶一辆重炮装甲车出现在了雾谷的门口，哨卡的志愿兵都惊呆了，然后与奔来的人群一起欢呼着涌向他，把他抬起来，高高的抛起，呼喊着他的名字。在巨大的欢笑声中，艾利克静静地站在人群外，穿着天蓝色的衣裙，两手背在身后，抿着嘴，深情地望着起伏的青年。 你回来了， 艾利克说。 肉身塑造比金属快，他们还特意按照23岁的我塑造的， 青年说。 你的情况怎么样？研究员向我传达了 K 爹进入休眠前的话，说从今以后我是凯文，而他是 KDA。 这样啊， 那 K-Sirius 系统呢？还在我的体内， 不会有影响吗？ 艾利克有点担心，他见过这套系统粉碎一切物质的情形。 不会，塑造出我之后， K-Sirius 系统就暂时休眠了。研究员还传 KDA 的话给我，说不到我和你老去，绝不要把 K-Sirius 系统送回来，他是不会同意提前苏醒的。 啊，是他，不是你的性格。 艾利克突然有点惆怅。 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一样了，作为 KDA 也好，凯文也罢，此刻我不是站在你的眼前了吗？一个真正的人的身份。 众人这时才明白，眼前这位凯文是 KDA 用 K-Sirius 系统塑造出来的，并继承了 KD 的相貌和记忆，已经是活生生的人了。换句话说，他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 KDA。 走， 去书写属于我们的故事吧。凯文牵起艾利克的手，两个人一起离开了雾谷的入口，往镇里走去。人们对他们行注目礼，送去温暖的祝福。众宇悄悄地钻进装甲车，想把车开走，却被萨米尔逮了一个正着。当 KDA 再次从太空舱中醒来时，第一件事情便是看时间。 100年吗？看来他遵守了与我的约定。 他低头看了看，发觉圆台旁边站着两个小孩，14岁左右，一男一女。定睛细看，仿佛就是小时候的艾利克与自己的翻版。 你醒了，爷爷，看来我爷爷说的对，把那片雪花一样的东西放进你的身体，你就会醒来。 小女孩说。 原来爷爷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 男孩说。凯爹差点笑出来。 嗯，我醒了。 你们别这么叫我，我才19岁。让我猜猜，你是凯文与艾利克的孩子对吗？ 孙子和孙女儿，我叫苏哈。 小女孩道。 我叫武沙拉。 小男孩说。好。KD 心里霎时充满了温暖。按照你们爷爷的话，东西带来了吗？ 给你。 小男孩从怀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木盒，打开里面有一块指甲大小黑悠悠的金属片以及艾利克的吊坠。 KDA 跳下圆台，轻轻地接过盒子细看，脑海中出现休眠之前艾利克穿着连衣裙站在圆台旁边温柔地目送自己的场景，一切仿如刹那间。而百年已过，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用微微颤抖的手打开了吊坠的盖子，里面已经不是满意的了，而是艾利克年轻时的照片。他看了许久，像在回忆什么，然后合上，把吊坠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小心翼翼地捏起金属片。 凯文，没想到你真的把自己的记忆交给了我，交给了曾经的你，交给了 KDA。 谢谢你愿意与我分享你一生的幸福、喜怒哀乐、苦辣酸甜。艾利克，这一生你过得幸福吗？ 爷爷，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小女孩生气了。 你们当初不是说好吗？一分为二，最后还要合二为一，谢什么嘛？真是搞不明白。就是就是，爷爷说话不算数，算什么好爷爷？ 男孩也跟着附和。我错了，我错了。 沙利文。 KD 抬头对天花板喊了一句。 沙利文，在系统里打电子游戏了吗？怎么了？ 天花板的扬声器传来德米特利的声音。在这100年的时间里，两位女研究员借助德米特利的记忆芯片以及贾帕沃克留下的防 EOW 芯片技术，在计算机中以 AI 的形式复活了德米特利的人格。而后他们拜托索菲亚经未来自己的尸身与那些故友合葬。 教授，教授，我真高兴又能和您说话了。麻烦您把记忆解读装置开启，我现在要去找一趟凯文，回来再和您畅谈。 KD 对天花板说。 还有帮忙照顾一下我的孩子。 话音未落，地板上打开一个长方孔，升上一把单人软椅。 KD 斜躺上去，将木盒里的芯片插进扶手的槽内，那把椅子底下便伸出了许多蛇形探头，一一刺中 KD 的全身，开始通入电流。KD 再次睁开双眼时已是深夜了，两个孩子在2楼图书馆的卧室里睡得正香。他慢慢地坐起来，平静中透出一种如大海般的深沉与厚重。 沙利文，你在吗？ KD 取出扶手槽里的记忆芯片，轻轻地放回木盒里。在读取记忆期间，他一直把木盒抱在怀里。 好身手，你醒啦。 关闭记忆读取装置吧。 好。 教授呢？ 死老头在电脑中读书。